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85，后晋纪六，齐王下。开运二年八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丙寅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何宁罢守本官，假枢密使、户部尚书冯玉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委之。帝自阳城之节，委天下无余，交耻亦甚。四方贡献珍奇，皆归内府，多造器玩，广公事，重事后庭，晋朝末之极。左织锦楼以之第一，用织工数百，积年乃成，有赏赐幽灵无度。桑维翰谏曰：相者陛下亲御胡寇，战事重伤者，赏不过帛数端，今幽人一谈一笑称职，往往赐数帛、万钱、锦袍、银带，比战士见之，能不绝望？曰：我曹冒白刃，掘金折骨，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？如此则士卒解体，陛下谁与为社稷乎？帝不听。冯玉每善承迎帝意，由是亦有宠，常有疾在家。帝谓诸宰相曰：自刺史以上，似冯玉出乃得除，其已任如此，与成事弄权，四方禄位扶凑其门，由是朝政亦坏。唐兵为建州祭酒，见人离心，或谓董思安，以早则去救。思安曰：吾世事王室，危而叛之，天下其谁容我？众感其言，无叛者。丁亥，唐先锋乔道使上元王建峰先登，遂克建州。民主严正祥、王忠顺战死，董思安整众奔泉州。初，唐兵之来，见人苦王室之乱与杨思恭之重练，征伐木开道以迎之，即破建州，纵兵大掠，焚公室庐舍俱尽。是夕寒雨，冻死者相枕，见人失望。堂主以其有功，皆不问。汉主杀韶王弘雅。九月，许文枕以汀州，王继勋以泉州，王继常以漳州，皆降于唐。唐至永安军于建州。丙申，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广充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殿中见王钦作全知衡州事，会伐君楚，召钦作扩敌民宿，杜威有宿十余万斛在衡州，钦作举疾以闻，为大怒，表称臣有何罪，钦作即墨陈诉。朝廷未至，召钦作还，仍厚赐威以慰安之。戊申，指威信军于曹州，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戍澶州。乙卯，遣张德节度使张彦泽戍衡州。 汉主杀刘思潮、林少强、林少良、何昌廷，以左仆射王林常与高祖谋立弘昌，初为英州刺史，未至赐死，内外皆惧不自保。冬十月癸巳，指镇安军于陈州。唐元敬、宋太后卒。王延政至金陵，堂主以为羽林大将军，斩杨思恭以谢见人，以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。崇文至以宽简，见人遂安。初，高黎王建用兵吞灭邻国，颇强大。因胡僧瓦罗言于高祖曰：“渤海我昏阴也，其王为契丹所虏，请与朝廷共击取之。”高祖不报，即帝与契丹为仇，瓦罗复言之。帝欲使高黎扰契丹东边，以分其兵士。会建族子午自称全知国事，上表告丧。十一月戊戌，以武为大义军使高黎王，遣通事舍人郭仁玉使其国，欲指使击契丹。人欲治其国，见其兵极弱，向者瓦罗之言，特见为夸诞耳，实不敢与契丹为敌。人欲还，吾更以他故为解。乙卯，吴越王弘所诸内都建使杜昭达，即位，主内衙上统军使明州刺史看凡。昭达建辉之孙也，与凡皆好货。钱塘妇人程昭月以货及二人，得是弘所左右。昭月为人狡佞，王悦之，宠待于于旧将，凡不能平。昭月知之，亦凡顿首谢罪，凡则让久之，乃曰：“吾使者绝欲杀汝，今既悔过，吾亦释然。”昭月惧，谋去凡。凡专而避，国人恶之者众。昭月欲出凡于外，恐凡绝之。司谓右统军使胡进思曰：“今欲除公及凡各为本州，使凡不疑，可乎？”进思许之，乃以凡为明州刺史，进思为湖州刺史。凡怒曰：“出我于外，使弃我也。”进思曰：“老兵得大州，幸矣，不行何为？”凡乃受命，继而复以他故留晋司。内外马步都统军使前人郡母杜昭达之孤也。昭月因赠凡，昭达谋奉人郡作乱，下狱锻炼成之。凡昭达祭诸夺人郡官，忧于东府。于是昭月指看杜之党，凡全任于己谋，亦所记者诸放百余人，国人为之侧目。胡进思众后寡言，昭月以为壮，故独存之。昭月收人郡故吏甚温齐，使正人郡之罪，考略备至， 闻其坚守不屈。弘佐加之，擢为国官。温其衢州人也。十二月乙丑，加吴越王弘佐东南面兵马都元帅。辛未，以前中书舍人广进殷鹏为给事中、枢密直学士。鹏，冯玉之党也。朝廷没有迁除，欲皆与鹏议之，由是请谒禄位充满其门。初，帝即未平，会征旦，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遣女仆入宫起居太后，因问皇帝睿仅读书否，帝闻之，以告冯玉。玉因赠为汉有废立之志，帝疑之。李守贞素恶为汉，冯玉、李彦涛与守贞合谋排之，以中书令行开封尹赵莹柔而易制，共建以待为汉。丁亥，把为汉正式为开封尹，以莹为中书令，李松为枢密使守侍中。为汉遂称足疾，喜赴朝谒，杜绝宾客。或谓冯玉曰：“三公元老，今既解其书务，纵不留之相位，犹当忧以大藩，乃何使之引经？亲委细之务乎？”玉曰：“恐其反耳。”曰：“儒生安能反？”玉曰：“纵不自反，恐其骄人耳。”楚乡音楚氏代言为师多讥刺，楚王西范求之。天策副都军使丁思锦上书切谏，西范削其官爵。唐齐王景达抚属谢仲轩，言语景达曰：“宋其丘，先帝布衣之交，今弃之草来，不厌众心。”景达谓之言于堂主曰：“其丘素望勿用可也，何必弃之以为名？”堂主乃使景达自至青阳召之。三年春正月，以齐丘为太傅兼中书令，但奉朝请，不遇正事。以昭武节度使李建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与中书侍郎冯延己皆同平章事。建勋练习历事而懦怯少断，言己公文辞而矫佞，喜大言，多数朋党。水部郎中高岳上书指言己兄弟过恶，堂主怒，贬岳齐州司事。初，堂主至宣政院于晋中，以翰林学士给事中常梦溪领之，专点机密，与中书侍郎延续皆忠直无私。堂主谓孟熙曰：“大臣为延续中立，然无才，恐不胜其党，轻以左右之。”未几，孟熙罢宣政院，续亦出为池州观察使。孟熙于是以己纵酒，不复与朝廷事，续可求之子也。二月壬戌朔，日有食之。 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更立时镇，所至贪暴，加资为诸帅之罪，帝立其父。三月庚申，为皇子镇宁节度使延续娶其女，在礼自费民钱100,000，县官之费数倍过之。延续及弟延保皆高祖诸孙，弟养以为子。唐泉州刺史王继勋致书修号于威武节度使李弘毅，弘毅以泉州故立威武军，怒其抗礼。下四月，遣弟弘通将兵10,000伐之。初，朔方节度使冯辉在灵州，留党项酋长拓跋燕超于州下，故诸部不敢为寇，即将罢镇而纵之。前张武节度使王令温带辉镇朔方，不存抚羌胡，以中国法绳之，羌胡怨怒，皆叛，竟为寇超。拓跋燕超、石存、也思包三族共攻灵州，杀令温帝令州。戊午，令温上表告急。泉州指挥使刘从孝为刺史王继勋曰：“李弘通兵势甚盛，士卒以使君赏罚不当，莫肯力战，使君以必位自省。”乃废继勋归私地，带领军府事，勒兵击李弘通，大破之，表文于唐。唐主以从孝为泉州刺史，召继勋还金陵，遣将将兵戍泉州，徙漳州刺史王继成为河州刺史，汀州刺史许文缜为齐州刺史。定州西北200里有狼山，土人筑堡于山上以避虎寇，堡中有佛舍，拟孙申义居之，以妖术惑众，言事颇厌，远近信奉之。中山人孙方简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职，不饮酒食肉，使深意甚紧。深意足，方简四行其术，称深意作画，言事视之如生，其徒日资。会晋与契丹绝号，北边复议繁众，寇盗充斥，民不安其业。方简行友因率乡里豪健者聚寺为寨以自保，契丹入寇，方简率众邀击，颇获其甲兵牛马军资，人窃家往依之者日益众，久之至千余家，遂为群盗，据为利所讨，乃归款朝廷。朝廷亦资其御寇，属东北招讨指挥使。方简时入契丹境超略，多所杀获，继而要求不已，朝廷小不负其意，则举寨降于契丹，请为向导以入寇，使河北大饥，民饿死者所在以万数，掩运仓备之间，盗贼风起，力不能进。天雄节度使杜威遣元绥军将刘延翰侍马于边，方简执之， 陷于契丹，延汉逃归。六月壬戌，至大梁，言方简欲乘中国凶机引契丹入寇，以为之备。初，朔方节度使冯辉在灵武得羌胡心，士马积年得5000匹，朝廷祭之，徙镇滨州及陕州，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，领河阳节度使。辉知朝廷之意，毁离灵武，乃后世冯玉、李彦涛求复镇灵州，朝廷亦以羌胡方扰，并引复以辉为朔方节度使，将关西兵击羌胡，以威州刺史耀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乙丑，定州沿契丹勒兵压境，诏以天平节度使、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义城节度使黄甫玉复之，张德节度使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兼都虞后，义武节度使继人李殷充步军都指挥使兼都排阵使，遣护胜指挥使林清、王彦超、太原白岩玉以步兵十营一行州，使马军都指挥使镇安节度使李彦涛方用事，是守贞灭如也。守贞在外所为，事无大小，彦涛必知之。守贞外虽敬奉，而内恨之。初，唐人即刻建州，欲乘胜取福州，唐主不许。枢密使陈觉请自往说李弘毅，必令入朝。宋其秋见觉才变，可不凡寸任，坐至弘毅。堂主乃拜弘毅母妻皆为国夫人，四弟皆迁官，以爵为福州宣谕使，后赐弘毅金帛。弘毅知其谋，见觉辞色甚惧，待之疏薄，觉不敢言入朝事而还。秋七月，何觉杨流西入深县，广40里，自昭城北流。有自幽州来者，言赵延寿有意归国，枢密使李松、冯玉信之，命天雄节度使杜威致书于延寿，据述朝旨，但以后立。明州军将赵行时常侍延寿，遣机书前往谓之。延寿复书言：久处异域，思归中国，启发大军应接，拔身难去。此旨恳密，朝廷欣然，复遣行时一延寿，欲为妻曰。八月，李守贞言与契丹千余骑欲于长城北转斗40里，斩其酋帅谢礼，拥于众入水溺死者甚众。丁卯，召李守贞还屯澶州。帝既与契丹绝号，朔召突遇魂酋长白成福入朝，宴赐甚厚。成福从帝与契丹战澶州，又与张从恩戍华州，主岁大热，遣其部落还太原， 畜牧于蓝石之境，部落多犯法，刘知远无所纵舍。部落之朝廷微弱，且未知远之言，谋相与遁归故地。有百可久者，未亚成服，率所部先亡归契丹。契丹用为云州观察使，以诱成服。知远与郭威谋曰：“今天下多事，至此属于太原，乃复心之急也，不如去之。”成服加甚富，驷马用银槽。威劝知远诛之，收其货以善军。知远密表，突遇魂反复难保，请迁于内地。抵前使发其部落千900人，分至河阳及株洲。知远遣威又成福等入居太原城中，因诬成福等五族谋叛，以兵围而杀之，合400口，即没其家资，诏褒赏之。突遇魂由是遂威。蒲州刺史慕容彦超作违法苛练，善取官脉500斛造区，赋予部民。李彦涛素与彦超有隙，发其誓罪应死。彦涛促冯玉以杀之。刘知远上表论咎，李松曰：“如彦超之罪，今天下藩侯皆有之，若尽其法，恐人人不自安。”贾诩敕免彦超死，削官爵，留房州。唐陈觉自福州还，至建州，敕无功，矫诏使侍卫官顾忠召弘毅入朝，自称全福州军府事，善发听见府信州兵及戍卒，命建州监军使冯延鲁降之，居福州迎弘毅。延鲁先为弘毅书，欲以祸福。弘毅复书请战，遣楼船指挥使杨崇宝将州师拒之，决以建州刺史陈惠为沅江战诏指挥使。表福州孤危，但惜可克，堂主以决专命，甚怒。群臣多言，兵以复城下，不可终止，当发兵助之。丁丑，决延鲁拜杨崇宝于后关。戊寅，乘胜进攻福州西关，弘毅出击，大破之，直堂左神威指挥使杨匡业。堂主以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，以张权安抚使、建议大夫魏岑为东面监军使，严鲁为南面监军使，会兵攻福州，克其外郭，弘毅固守第二城。冯辉引兵过瀚海，至辉德，丘粮已尽，拓跋彦超众数万为三镇，扼要路，据水泉以待之。军中大惧，辉以路求和于彦超，彦超许之，自旦至日中，使者往返朔寺，兵未解。要元符曰：“鲁知我饥渴，杨许和以困我耳，若至暮，则吾辈成秦矣。今鲁虽众，精兵不多， 以西山而镇者是也。其余不足，不足为患，请公严阵以待我，我以经济先犯西山兵，小胜则举黄旗，大军何事击之，破之必矣。乃率计先进，用短兵力战。燕超小却，袁福举黄旗，挥引兵赴之，燕超大败。明日挥入灵州。九月，契丹三万寇河东。人臣刘知远败之于阳武谷，斩首七千级。汉刘思潮等既死，陈道祥内不自安，特进邓深谓之汉纪。道祥问其故，深曰：“憨老，此书有朱韩信、海鹏岳事，以审读之。”汉主闻之，卒道祥及深。李弘毅自称威武留后，更名弘达，奉表请命于晋。甲午，以弘达为威武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知闽国事。张彦泽走拜契丹于定州北，又拜之于泰州，斩首二千级。辛丑，福州排阵使马杰引唐兵自马木山拔寨而入，指善化门桥。都指挥使丁彦珍以兵百人拒之，弘达退保善化门，外城再重皆为唐兵所拒。弘达更名达，遣使奉表称臣，起师于吴越。楚王西范之地号奢靡，屡以真丸为县，求都元帅。贾臣以西范为诸道兵马都元帅。丙辰，何爵澶州临潢。契丹使瀛州刺史刘延祚为乐寿监军王栾书，请举城内附，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满千人，其朝廷法清兵袭之，即为内应。又金秋多雨，自瓦桥以北积水无际，契丹主已归牙帐，虽闻关南有变，地远阻水，不能救也。栾与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威屡奏营末城此可取，深州刺史慕容谦献营末图，冯玉李松信以为然，欲发大兵迎赵延寿及延祚。先是，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守贞朔将兵过广进，杜威后代之，赠金帛甲马，动以万计。守贞由是与威亲善。守贞入朝，帝烙之曰：“闻卿为将，常费私财以赏战士。”对曰：“此皆杜威尽忠于国，以金帛资臣，臣安敢略有其美？”因言：“陛下若他日用兵，臣愿与威戮力以清沙漠。”帝由是亦贤之。即将北征，帝与冯玉李松义以威为元帅，守贞副之。赵营司卫冯礼曰：“杜令国戚，贵为将相，而所欲未厌，心常浅浅，岂可复使加以兵权？若必有事北方， 不若只认守贞为玉也。不从。冬十月辛未，以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，以守贞为兵马都监，太宁节度使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，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，义城节度使黄甫玉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，永清节度使梁汉章为马军都排练使，前威胜节度使宋彦军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，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，明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，仍下敕榜曰：专发大军往平狭鲁，先取营墨，安定关南，赐赴幽燕，荡平塞北。又曰：有擒获卢主者，除上镇节度使，赏钱万民，捐万匹，银万两。时自六月积雨，至是未止，军行及溃运者甚艰苦。唐漳州将林赞尧作乱，杀监军使周成义、建州刺史陈惠、泉州刺史刘从孝举兵逐赞尧，以泉州皮将董思安全之漳州。唐主以思安为漳州刺史，思安辞以复名张，唐主改漳州为南州，命思安及刘从孝将周兵会攻福州，庚辰为之。福州使者至钱塘，吴越王弘佐召诸将谋之，皆曰：道险远难救，为内都建使临安水丘昭劝以为当救。弘佐曰：唇亡齿寒，吾为天下元帅，怎不能救临道，将安用之？诸君但乐保身安坐也。壬午，前统军张云、赵成泰将兵三万水陆救福州，先是募兵久无应者，弘佐命纠之曰：纠而为兵者，粮次减半。明日应募者云集，弘佐命昭劝专掌用兵，昭劝但成昭月，以用兵事让之。弘佐命昭月掌应援溃运事，而以军谋为袁德昭。德昭威子昌之子也。弘佐亦铸铁钱以益将士禄赐，其弟衙内都虞后弘毅谏曰：铸铁钱有八害，新钱既行，旧钱皆流入邻国一也，可用于吴国而不可用于他国，则商贾不行，百货不通二也，同进至言，民由道助，况家有称府，也有华黎，犯法必多三也，闽人铸铁钱而乱亡，不足违法四也，国用姓封而自恃空乏五也，禄赐有常而无故易之，以起无厌之心六也，法变而弊不可拒复七也，前者国性意之不祥八也。弘佐乃止。杜威、李守贞会兵于广进而北行， 为吕使公主入奏，请一兵，曰：“今深入鲁境，必资重力，由是晋军皆在其麾下，而素未空虚。”十一月丁酉，以李守贞全知幽州行府事。己亥，杜威等至瀛州，城门动起，寂若无人，威等不敢进。闻契丹将高摩翰先已引兵前出，威遣梁汉章将2000骑追之，与契丹于南阳坞，败死。威等闻之，引兵而南，使树城等数县请降。威等焚其庐舍，掠其妇女而还。己酉，吴越兵至福州，自曾浦南潜入州城，唐兵进据东武门，李达与吴越兵共御之，不利，自是内外断绝，城中亦危。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峰驻攻福州，使王崇文虽为元帅，而陈觉、冯延鲁、魏岑征用事，刘从孝、王建峰绝将不用命，各争功，进退不相应，由是将士皆解体，故攻城不克。唐主以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为吏部尚书，判省事。先是，昌业自兵部尚书判省事，出江州，即还，曰不及，抚案叹曰：“为数年而所好者半，其能久乎？”契丹主大举入寇，自议定趋衡州。杜威等至武强，闻之，将自背计而南。张德节度使张彦泽实在衡州，引兵会之，言契丹可破之状。威等复趋衡州，以彦泽为前锋。贾银、威等至中渡桥，契丹已据桥，彦泽率骑争之，契丹焚桥而退。进兵与契丹假呼陀而军，使契丹见晋军大至，有争桥不胜，恐晋军急渡呼陀，与衡州合势击之，亦引兵还。即闻晋军筑垒为持久之计，遂不去。属施州刺史田行稿判，遣供奉官耿彦寻将兵讨之。杜威虽以贵妻为上将，性懦怯，偏皮皆节度使，但日相成营，置酒作乐，罕议军事。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谷、税威及李守贞曰：“今大军取衡州咫尺，烟火相望，若多以三股木至水中，积心不吐其上，巧可立城。”密曰：“城中举火相应。”夜幕将士着鲁营而入，表里合适，鲁必遁逃。诸将皆以为然，独杜威不可。前古南至怀孟都军粮，契丹以大军当进军之前，前遣其将萧汉、通事刘崇进将百骑及雷卒，并西山出晋军之后，短尽粮道及归路。巧才者遇之， 尽为所掠，有一归者，皆称鲁仲之胜，军中凶惧。汉等至栾城，城中戍兵千余人，不觉其至，狼狈降之。契丹或晋民，皆擎其面曰：“奉敕不杀，纵之难走。”运夫再到遇之，皆弃车惊溃。汉契丹主之救也。十二月丁巳朔，李谷自书密奏，具言大军危急之事，请车驾幸华州，遣高行州符彦卿护从，即发兵守澶州、河阳，以备鲁之奔冲。遣军将官勋走马上之。即位，帝使闻大军屯中渡。是夕，官勋至，更深，杜威奏请一兵，找西发首功进者得数百人，复之。又召发河北及华孟泽路储粮50万一军钱，都破延吉，所在鼎沸。辛酉，为又遣从者张作等来告急，作等还为契丹所获。自是朝廷与军前声问两不相通。时宿卫兵皆在行营，人心凛凛，莫之为计。开封引桑维汉，以国家危在旦夕，求献帝言事。帝方在院中调缨，辞不见。又一执政言之，执政不以为然，退谓所亲曰：“近事不确实矣。”帝欲自将北征，李彦涛谏而止。时符彦卿虽任行营直事，帝留之，使戍荆州口。壬戌，诏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州为北面都部署，以彦卿复之，共戍澶州。以西京留守景延广戍河阳，且张行事。奉国都指挥使王清言于杜威曰：“今大军取衡州5里，守此何为？营孤食尽，势将自溃，请以部族2000为前锋，夺桥开道。公率诸军继之，得入衡州，则无忧矣。”威许诺，遣清与宋彦军俱进。清战甚锐，契丹不能支，事小却。诸将请以大军继之，威不许。燕云为契丹所败，浮水抵岸得免，因退走。清独率麾下阵于水北力战，互有杀伤，屡请救于威，威竟不遣一骑助之。清谓其众曰：“上将卧兵，坐官无被困急而不救，此必有异志，吾辈当以死报国耳。”众感其言，莫有退者，至暮战不息。契丹以新兵继之，清及士众尽死，由是诸军皆夺契。清明州人也。甲子，契丹遥以兵还晋营，内外断绝，军中食且尽。杜威与李守贞、宋彦军谋降契丹，威遣遣复心以契丹牙帐， 要求重赏。契丹主代之曰：“赵延寿威望素浅，恐不能地中国。如果降者，当以汝为之。”微喜，遂定降计。丙寅，伏甲召诸将，出降表示之，使署名。诸将骇愕，莫敢言者，但唯唯听命。微遣阁门使高勋击毙契丹，契丹主赐诏未纳之。是日，微悉命军士出阵于外，军士皆踊跃，以为且战。微亲谕之曰：“今时尽图穷，当与汝曹共求生计。”因命是甲，军士皆痛哭，声震原野。微守贞仍于众中扬言：“主上失德，信任奸邪，猜忌于己，闻者无不切齿。”契丹主遣赵延寿一者袍指进营为府士卒，曰：“彼皆汝物也。”杜威以下皆营业于马前，亦以者袍一威以示进军，其实皆系之耳。以威为太傅，李守贞为司徒。威引契丹主至衡州城下，与顺国节度使王周以己降之状，周亦出降。戊辰，契丹主入衡州，遣兵袭代州，刺史王辉以城降之。先是契丹屡攻益州，刺史郭林固守拒之。契丹主每过城下，止而叹曰：“吾能吞并天下，而为此人所恶。”即杜威既降，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益州，又遇其众，众皆降，林不能治，遂为崇美所杀。林行州人也。义武节度使李殷、安国留后方泰皆降于契丹。契丹主以孙方简为义武节度使，麻达为安国节度使，以客省副使马崇作权至衡州市。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立言于契丹主曰：“今大辽已得天下，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，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袭。苟政令乖失，则人心不服，虽得之，犹将失之。”契丹主不从，引兵自行向而南，杜威将降兵以从，遣张彦泽将二千骑先取大梁，且抚安利民，以通事傅柱儿为都监。杜威之降也，黄甫玉初不预谋，契丹主欲遣玉先将兵入大梁，欲辞，退未所亲曰：“吾未为将相，败不能死，忍复图其主乎？”至平吉，谓从者曰：“吾不食累日矣，何面目复难行？”遂恶行而死。张彦泽背道急趋，夜渡白马津，人参、帝史文、杜威等降。是夕， 又闻彦泽至华州，召李松、冯玉、李彦涛入晋中济事，欲召刘知远发兵入援。癸酉，未明，彦泽自丰丘门斩关而入，李彦涛率晋兵500赴之，不能遏。彦泽顿兵明德门外，城中大扰，抵于宫中起火，自携剑驱后宫10余人将复火，为亲军将薛超所持。俄而彦泽自宽仁门传契丹主与太后书未抚之，且召桑维汉景延广，帝乃命灭火，西开宫城门。帝坐院中，与后妃相聚而泣，召翰林学士范质草详表，自称孙南陈崇贵，获至神祸，运尽天亡，今与太后及其冯氏举足于郊野，面腹待罪赐，且南镇宁节度使延续、威信节度使延保奉国宝一、金印三出营。太后亦上表称心腹李氏妾，复助儿入宣契丹主命，帝脱黄袍扶素衫，再拜寿宣，左右皆掩泣。帝使召张彦泽欲与济事，彦泽曰：臣无面目见陛下。帝复召之，彦泽微笑不应，或劝桑维汉逃去。维汉曰：吾大臣，逃将安之？坐而四命。彦泽以帝命召维汉，维汉至天街，遇李松，驻马与未毕，有军吏于马前依维汉赴侍卫司。维汉之不免，故谓松曰：侍中当国，今日国王反令维汉死之，何也？松有愧色。彦泽具坐见维汉，维汉则之曰：去年拔功于罪人之中，复领大镇，授以兵权，何乃负恩至此？彦泽无以应，遣兵守之。宣徽使孟成会素以宁巧有宠于帝，只是帝召成会欲与之谋，成会伏逆不至，张彦泽捕而杀之。彦泽纵兵大掠，贫民乘之，亦征入富士，杀人取其货，二日方止，都城为之一空。彦泽所居山基，自谓有功于契丹，昼夜以9月自娱，出入祭从常数百人，其旗帜皆题赤心为主，见者笑之。军士擒罪人至前，彦泽不问所犯，但嗔目数三指，即驱出断其腰领。彦泽素与阁门使高勋不协，乘醉至其家，杀其叔父及弟，施诸门首，市民不寒而栗。中书舍人李涛谓人曰：吾与其逃于勾毒而不免， 不若往见之。乃头次谒晏泽曰：“尚书请杀太尉人李涛，仅来请死。”晏泽欣然接之，谓涛曰：“舍人今日惧乎？”涛曰：“涛今日之惧，亦由足下昔年之惧也。想时高祖用涛言，是安至此？”晏泽大笑，命酒饮之。涛饮满而去，旁若无人。贾诩、张晏泽迁地于开封府，请客不得留，宫中痛哭。帝与太后、皇后呈监狱，宫人患者十余人不从，见者流涕。帝悉以内库金珠自随。晏泽使人讽之曰：“契丹主治，此物不可逆也。”帝悉归之，以分以为晏泽。晏泽则取其奇货，而封其余以待契丹。晏泽遣控贺指挥使李云以兵守地，内外不通。帝孤乌之公主路守门者，入与帝绝，相持而泣，归帝自惊。帝与太后所上契丹主表彰，皆先示晏泽，然后感发。帝拾取内库帛数段，主者不语，曰：“此非帝物也。”有求酒于李嵩，嵩亦辞以他故不进。又欲见李晏涛，晏涛亦辞不往。帝惆怅久之，冯玉宁张晏泽，求自送传国宝，即契丹复任用。楚国夫人丁氏延续之母也，有美色。晏泽使人取之，太后迟回未语。晏泽够力，力在之去。是夕，晏泽杀桑维汉，以待家景，白契丹主，云其自惊。契丹主曰：“吾无意杀为汉，何谓如是？”命后府其家。高行周、符彦卿皆诣契丹牙帐降。契丹主以阳城之战为彦卿所败，截之。彦卿曰：“臣当时为之为晋主竭力，今日死生为命。”契丹主笑而视之。己卯，延续延宝自牙帐还。契丹主赐帝手诏，且遣谢礼为帝曰：“孙勿忧，彼时汝有淡饭之所。”帝心稍安，上表谢恩。契丹以所献传国宝追着非公，有不与前史相应，疑其非真，以诏书结帝，使现真者。帝奏请王从科自焚，旧传国宝不知所在，必与之俱尽，此宝先帝所为，群臣备之，臣今日焉敢逆宝？乃止。帝闻契丹主将渡河，欲与太后于前途奉迎。张晏泽先奏之，契丹主不许。有司又欲使帝闲避千阳，大臣于趁迎于郊外，先据一柱白契丹主。 契丹主曰：“吾遣骑兵直取大梁，非受降也。”亦不许。又召晋文武群官，一切如故。朝廷制度并用汉礼。有司欲备法驾迎契丹主，契丹主报曰：“吾方换甲总容，太常一位未暇失也。”皆却之。先是，契丹主至相州，即遣兵驱河阳捕景延广。延广仓促无所逃伏，往见契丹主于丰丘。契丹主诘之曰：“指梁主失欢，皆汝所为也。十万横魔剑安在？”召乔荣、史襄辩证，释凡十条。严广初不服，荣以纸所寄与释之，乃服。每服一事，折受一酬，至八酬。严广但以面伏地请死，乃所之。丙戌会，百官宿于封禅寺。